将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这些人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东西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东西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 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我邝元 舒，我叶德宝， 关公灾难。 好，最后一节，咁啊冇所谓啦，咁我哋话唔得食嘢咩？冇所谓啦，两位系咪先？吓，讲彭定康，我梗系饱噶啦，系咪先？湿晒添啊！ 要讲一讲多啲， 唔得食嘢噶啦。我哋嗱招呼网友先，因为好多人喺呢个 YouTube 留言，咁样就系、是、有啲人咧就系揾阿才子上嚟，唔知边个才子？ 边个才子咧？ 才子咪就系 十八加一 范徐丽缇。即系唔敢同佢打工，但系才子可以帮佢写回忆录。 哦，嗰、那个才子， 喂，才子好犀利噶，佢可以揾啲次子啊，唔系，唔知系咪佢啊？ 我冇埋次子包头系嘛？ 系咪讲紧呢个才子啊？ 嗰个系呢个才子噶咯，呢个才子同阿细良一齐主持一个唔知咩顶噶喎？ 咩顶？光头顶啊嘛？ 嗱，光头顶，喂， 诶嗱，诶冇错噶啦，话一个听众就系 DKW。DKKW921 就话华少 CEO 嘅讲法有道理， 即系讲个比喻， 个比喻系啦，咁样即系诶咩咧？啲粗口唔好讲啦，嗰啲有啲就话啊，我中意彭定 ，I love 彭定康啦，啊，大概咁样啦。嗱，多谢听众留言先吓，好，我哋继续翻翻题先。我先咪后就想请教就系话，喂，其实点解即系个制度会咁大分别咧？啱啱就系啱啊，华少就话以前就系吸纳精英，而家就吸啲屎入去啦，系嘛？其实我之前听细良讲就话。其實原來以前即英國人管香港的地方那麼多，就算印度呢那麼成十億人呢，只不過用五千人就搞定，即管管治國家啦。而香港之前可能個編制都沒有現在那麼臃腫嘛，係嘛？ 即但其實香港和印度就不可以比較的，因為印度的本土的人呢、是很複雜和很多的、而香港去開埠的時候呢是沒有本土的社會的，因為怎麼說呢、就說他對最初得過香港島嘛、他除了薄扶林村、香港仔那裡有些漁民和耕田的人那裡數得幾千人、但是後來來了香港那些去到即拿新界的時候，即1898年呢，就是香港島同埋九龍嘅人口咧，已經有300,000啦。即係話大部分香港嘅人咧，都喺廣東嘅地方移民嚟香港嘅。咁嗰班人其實好難管治嘅、因為嗰陣時香港嘅邊界咧係、不設防嘅。即係你譬如你喺台山喺唔知南海，你走嚟香港做嘢，做完之後又翻翻去。 我爺咪咯，我爺係行路過嚟。 即係你係完全冇，所以嗰班人你可以話佢香港人又得，可以話佢廣東人又得，係咪？但係變咗咧好難管治嘅。咁所以就係佢，我覺得咧就話嗰個身份嘅定位都好複雜嘅。但係英國人因為佢要管治佢自己嗰個社區，頭先講過啦，佢一定有一個透明嘅、公平嘅法治制度，然後先可以擺平嗰啲唔同嘅嘢，同埋佢將英國本土嘅傳統拎咗落嚟嘛。咁所以咧就係我覺得咧就話孫中山嗰啲咁嘅中國嘅精英咧，佢嚟到香港之後咧，發覺原來一個中國人嘅社會，如果用一個先進嘅制度咧，啲人都會改變。頭先我哋咪講過，同埋阿劍青都講過，就個制度會改變啲人噶嘛。華少都講過啦，即係當嗰個制度，所以我好反感一樣嘢，就話中國人要管噶，中國人冇用噶，中國人啲 DNA 係咁噶啦。啲中國人去到香港一個咁嘅遊戲規則之下咧，佢嗰個行為咧，又會變咗另一種人，即係比較文明，比較講規矩。咁孫中山就會覺得原來香港呢個制度咧係可以俾一個啟示，中國嘅現代化咧就可以係用呢個作為一個參考。 咦？咁你即係話反對某一個才子就話呢啲中國 DNA 論就係錯噶 啦 喎？ 梗係錯啦！ 成日話喺我哋香港人嘅基因。 我覺得佢攞嚟寫文章咧，其實如果你真係稍為有少少涉獵咧，你都會知道一個。影響一個人呢是有很多因素，包括了剛才我們說的所謂環境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 剛才我們說那些 文化因素都是的，即是它不是制度，但是一種文化，但是制度又和文化當中有一些互相互為影響，可能制度是會 create 了一些 enhance 了一些文化，所以如果你下下從只是從個什麼 DNA 啊單一一個的 factor 去講 咩小龙 DNA 啊，咩亚细亚经济经济模式，话总你哋中文啲血统就系咁噶啦，系咪先？ 咁好明显啦，我自己觉得喺一个嘅叫做专制极权嘅统治之下， 嗯， 你呢一个已经系源远流长，咪就系睇下个皇帝系边个咯， 嗯， 即系其中一样嘢， 嗯， 你如果个皇帝英明嘅，咁你咪会用人为才咯， 嗯， 如果你个皇帝系就即系等于而家个二皇帝六八九。你就知道嗱，嗰陣時話佢同阿唐英年最大嘅分別喺邊啊？一個聚到人，一個聚唔到人嘛。嗱，呢個會影響下一屆嘅嚟緊呢一屆嘅選特首選舉㗎。我唔知我哋會加一次講跑馬仔啦嚇，即係話咧，其實邊個又係話咩冇分別？點會冇分別啫？邊個上台，佢就會組織到乜嘢人做佢嘅所謂嘅班子團隊，點， 嗯， 會冇影響？你哋點咪睇到六八九呢個人到最後佢係組織咗一個點樣班子咯？所以嗰陣時講噶，就連阿董建華年代嗰班友唔渣嘅喎，即係第一屆特區政府嗰陣時組嗰個班子係唔渣嘅喎。咁點解每況愈下呢？除咗係因為個管治越嚟越失效，冇即係嗰啲四大支柱越嚟越睇到，啊，到去到六八九。今年就成幫你拆曬啦啲柱，幫你拆曬啦。 其實董建華咧係有意定無意咧，不停咁毀壞個制度。佢做嗰個叫高官問責制咧，政治任命嗰樣嘢咧，就已經開始第一步嘅毀壞。 我覺得無意嘅，佢啊真係蠢嘅啫， 冇咁醒啊嘛。 我覺得唔醒嘅啫個人，點解咧？嗰陣時老實咁講，就佢自己覺得自己施政受到重重難阻，而佢對於港英政府留低落 公務員系統係嘛？ 嗰個公務員系統嗰個操作。他是完全掌握不到， 嗯， 即是他跟陳方生 自大才疏 就有很大的鬥爭的， 嗯， 那個鬥爭呢就絕對不是私人恩怨，就是兩個的治港理念不同，陳方生呢是一個公務員體系裏面一個即係 有個 效率啊，規 有做事嘅規矩㗎嘛。 咁但係董建華咧就覺得嗰啲嘢， 佢當 CEO 阻住佢，嗰啲嘢阻住佢。 唔係，所以嗰陣時講翻㗎，佢，就當咗係 CEO 自講咧，就所以咧佢就同阿梁錦松咪好啱 key 嘅。梁錦松啊帶咗好多新思維入嚟啊嘛，就用 run 一間公司，咁， 嗯， 去 run 法啊嘛。咁但係其實英國留低落嚟嘅公務員系統係唔可以直接同一個私人公司嘅管理， 係。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流行嘅説法就係梁錦松係黨員嚟 嘅。啊，咁啊，依個都毫無懸念噶啦。 我唔知道， 我覺得我就冇懸念。 總之佢就係一個國粹派嘅愛國分子，係咪？即係嗰啲所謂愛國咧，就係愛中國共產黨嗰種愛國，係，嘛？咁呢個都其實聽落去都好恐怖嘅， 啊。所以我哋話咧，阿彭定康所代表的即係點解咁受歡迎嘅現象，彭定康現象啊，係因為嗰個所謂港英時代良政善治啦。好啦，而家我哋講翻佢喺今次喺咁多嘅場合，其實我覺得咧，佢咁多場合講嚟講去咧，個 message 咧，其實都歸因咧係三，我覺得有關港獨先啦，就係歸因三點。第一，佢認為港獨不可行， 係 OK 不可行。第二，佢認為港獨係令到在雨傘運動2014年的雨傘運動那個道德高地，包括國際社會的支持，包括本地人民的支持，是浪費了的。第三，他認為這個港獨是一個叫做不可行。另外就是第三，他講到這個所謂宣誓事件，他認為宣誓事件呢， 他用了譯了一個小學雞出來， 是的， 啊，不知道什麼 student game， student game， 即是他將個小學雞呢，用個意譯譯了英文，是 student game， 學生 玩的東西， 他認為英國呢， 即是小孩玩來殺， 啊，即使你，我們經常用的例子，什麼新聞黨啊，是不是，就是说你不肯宣誓的时候就做不到议员的了。 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譬如在面书上是这么拗，因为他们就很憎彭定康或者很喜欢，青年新政，但是他一路这么拗，就说新民党彭定康解错了。彭定康作为英国的资深的政治家，新民党究竟不宣誓有什么得失，他会不清楚过你。然后跟着我去上网查过所有，即係新民黨嘅過去、現在，當佢唔宣誓要有啲乜嘢制裁嘅咧，基本上彭定康係啱嘅，呢班人全部都錯嘅。即係我覺得喺個事實面前咧，佢哋都要歪曲個事實，因為佢唔接受人哋講嘅説話。我覺得而家個問題咧就話，如果你講嘅嘢我唔中意聽咧，我就點都要證明你係錯嘅。 你明白我说 其实刚刚你的题目就是新世代的对话，就是舌战，刚刚就是这件 事。对，他们就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部分的新世代一部分。 当然一部分。 就 是、他全部就死了。 就算梁天琦在下面，就算他今次好像哇我 K, 我连彭定都 KO 到。我 自己觉得是的。 就是这班人就是为什么会形成了这种自嗨氛围，就是梁天琦 KO 完他之后，我连彭定康都 KO 埋，是吗？就是他们就是这种就是走不出他们自己 的。这种是打飞机的。梁 天琦怎样 KO 彭定康， 即是他们有 真的有人觉得是这样 的。他有这样的感觉，是的。 你觉得呢？ 即是他、 啊、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是，不是玩了，是吧？ 但是 我反而Lance 可不可以補足一下这个 feedback， 因为他觉得梁天琦如何 KO 彭定康呢？ 问题就是说刚刚讲就是共产党他们讲的引过，就是共产党既然你是一个独裁国家的时候，你班人还是沿用牺牲自己的、那个、即人权法治，咪成為佢就係即個奴隸咁樣咯，係嘛？ 即係佢咁講， 即係佢哋有班人咁。 唔係好簡單啫。彭亮就話：你講講嘅嘢係唔會實現嘅、嗯。但係嗰班人就話要推翻共產黨啊嘛。咁、嗯、你點樣推翻呢？佢自己都答唔到。 問題就係呢一 part 就係點推翻，就係佢哋從來冇答過噶嘛。呢一 part 咁樣點樣挑人啫？ 就是我做了不用告诉你知道这些东西不讲出口，他们觉得这件 事不讲出口， 他们就站在一个不败之地了。这件事 我退一万步讲，你不讲出口呢，作为一个策略呢 OK 我接受、嗯，但你是不是真的不讲出口呢？因为你真的没有东西 讲 呢。如果你不讲出口，你是真的不讲出口的、嗯、I respect 你不讲出口，但 to be honest 即是好像彭定康 对他的攻击喂你不要不老实啦， 你讲啦， 即不是自己，你是不是真的只是不讲，抑或是你没有嘢讲呢？ 嗯， 即是一些人讲啲自己做不到的嘢，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嗯， 即是讲 A 做 B 亦都是一种不道德行为。 但问题你见到即是这些行为其实摆时间的时候会现形的嘛，即是啲人选票。 现在你觉得未现形咩？ 现不晒就是问题。 我觉得佢条底裤除埋连啲皮都剥埋啦，仲未现。 但是有。 即是佢唔系只系见到俾你睇㗎，佢竟然连啲皮都剥埋啦。 我就咁废，我就得个讲字啫，但问题总系有一小部分人硬系就系拗颈，佢都未做。佢做咗咪知得唔得？ 做咗啦，咪就系搭的士咯。 嗱，首先咁讲啦，做层层剥先啦。嗱，首先佢哋，譬如我而家讲呢个叫做新，我哋今日嘅题目系世代 new 舌战啊嘛。好啦，先讲讲 舌战 new 世代， 舌战 new 世代。OK， 嗱，先讲讲梁天琦所代表嘅嗰个嘅港独主张咧，就第一，佢认为彭定康所讲嘅嗰样嘢，即系我哋嘅和理非啦。其实我哋喺节目讲过噶，彭定康讲嗰啲嘢就话咩咧？就话即系继续按住一个嘅叫做过去抗争嘅路，争取普选。 唔系，我做咗你一阵先，我觉得彭定康咧系搵人翻译晒城寨嗰啲嘢。 嗱，呢 又嚟自嗨啊！ 你最多只可以话，如果你真系想面上呢张奖，只可以话， 甚至系最大部分系你讲嘅， 只可以话已经同所。我见就同 ，OK， 你有咁样贴金嘅话，只可以讲呢句。好啦，即系话佢哋认为，你而家彭定康所用所讲嘅嗰种嘅策略咧，其实就已经证明系无效。即系你所讲嘅，包括即系占领啊、和平、 公民抗命啊， 你睇到而家巨人个进击，不单止冇因为你呢个行为停止， 更强添， 更强添。咁啦，呢个系佢哋嘅 argument，OK。好啦，咁又其实如果大家有听第二节嘅时候呢、我哋曾经讲过，就即係话咩呢，而家你睇到表面嘅现象係巨人嘅进击，係你睇到呢个现象、巨人果一定係进击㗎啦，老实佢唔会停止， 佢有位佢入㗎啦。 而且事实上你因为今次嗰个宣誓事件你睇到佢嘅进击抢咗个道德高地，你嘅掟砖亦都强化咗佢道德高地，你睇到群众，香港群众系企咗喺佢嗰边，嗱，喺你俾咁多牌佢上，佢梗系上啦，所以某个程度上面佢嘅进击亦都系同我哋嘅抗争系互动㗎嘛，就系、话你用错咗策略，咁我咪 进 击咪上咯，大佬， 我唔嚟啊，咪啊， 你咪睇到咁，你咪睇到嗰阵时2003年佢咪让步咯。 我琴日同阿长毛即系搵咗阿长毛嚟做节目咧，咁有啲人话我哋乱噏嘢，冇乜内容，唔紧要啦。 用说话八卦话嚟噶， 即系胡说八道啊。但系我睇阿长毛同我有个共同嘅感慨咧，就话其实你而家当我哋上个礼拜嗰个阎王解毒片咧、就讲同天朝角力啊嘛，咁啊角力咧就即系有对家啦，大家喺度捉棋啦、你而家捉咗十局，你输咗九局，即系你行咗呢步，突然间有一个教主走去掟杯， 你行咗嗰步，突然间有一个人又唔知讲咩，即系你每一局每一只棋你都输紧。咁其实我觉得呢个咧系反映你嘅智慧。 同埋想讲即系象棋，比如其实捉棋就系只冷只只冷只，譬如你督嘅卒，佢一定下面有只马会护住，譬如食咗，譬如只车如果食你只卒，就冇跌翻佢噶嘛，会一盘棋咁行。 所以其实彭定安同你捉紧棋，或者教紧你捉棋。即是说你而家你有视像团是吗、又有马又有炮又有车那你都要整个炮台才可以去抽车的。 炮二平是不是 那你都要是有那些叫做沉底炮啊或者有连环马这样的嘛。你而家你就是总之隻马在这里行隻炮在这里行然后自己隻马就。不是自己隻马就食自己隻炮是不是那你不是输了九盘。 其实即是那些棋就后面即是所谓的雨伞其实道德高地就是一个叫保护罩来的嘛。你即是在这个保护罩之后你譬如隻居看住的隻卒可以下面向前队不敢食你的嘛。因为他自己行另一条线后面没有保护我自己行咯。 所以我睇咧就話，我總結咧，譚詠安做咗三樣嘢嘅，我收到即係佢幾日嚟嘅講嘅嘢。第一咧就話，佢叫我哋要 focus，即係要專注翻、集中翻個民主運動，因為嗰樣嘢咧係你嘅初衷，係你根本要爭取嗰樣嘢。即係其他嘢佢冇話唔可以做，但係你要集中焦點聚焦喺嗰度。第二樣嘢咧，你要堅守個道德高地。你堅守個道德高地咧，就會有好多人聲援你。 國際社會啊， 國際嘅聲援你噶。咁第三樣嘢咧，佢就話咧，這個要找到更多人團結更多聲音，不要將自己 fragmentize，即是不要將自己碎片化。那我覺得呢就是說如果曾幾何時呢2003年50萬人上街呢，咁佢咪窒囉，佢咪縮囉。因为其实香港啲人完全係一致行动㗎嘛，喺一个 moment 里面係香港差唔多所有嘅集中埋㗎嘛，係咪？咁所以其实呢三样嘢我唔觉得咩问题。至于佢有冇话英国佬好好呢，其实我觉得佢喺度你佢係承认咗英国人犯咗一个好大嘅错误。我呢样嘢呢我想同大家讲下。就话如果你睇返嗰啲而家开始可以 disclose 到的以前的秘密档案呢，其实由杨慕琦去到郭亮雄的时代，即是五十年代初期，他们已经上在香港实行自治了，但是他们觉得这个共产政权呢可能是会不容忍香港有自治，而是损害到香港地位。因为其实在国民党时期呢战后呢蒋介石曾经想收回香港，所以其实因为英国曾经抵抗过日本，法国是没得抵抗的，即如果他用武力收回香港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危机的。所以呢他就即涉于觉得周恩来给了一个讯息，你们不可以搞政改，你们不可以下放权力给那些人，所以英国有一派呢是拒绝放权下去的地方。咁但呢樣嘢係咪等於佢憎你啲中國人，或者覺得你啲中國人係冇能力自己管治自己呢？我又俾個傳疑佢就話，佢因為驚共產黨嘛， 即係佢哋滲透，反而 係啊，唔係驚，唔係滲透啊，因為你一香港搞自治咧，佢解放軍就衝落嚟。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就話，原來有一個邪惡嘅人喺後邊，你嗰個養母咧就驚到你受佢損害。嗱，你用呢個角度睇，究竟邊個係壞人呢？是吗？即是我睇到仲有一段历史呢，就係尤德时期。即係尤德已经係原本係一个中国通，就同中英谈判嘅时候呢，咁佢傾傾下呢嗰时就驚奶嘢啦。佢话如果中国控制就係制裁香港，控制就係食水同粮食啦，香港600万人呢就会跪低嘅。即係而家我抱住嗰个係你个仔嚟嘅。但你话如果我唔听你话呢，你就杀咗自己嘅仔嘅。咁嗰个抱住嗰个人呢，佢都唔忍心。其实你话英国佬系咪好人呢？我话佢唔系坏人，系咪好人我唔知道。即系如果喺佢手上呢600万人扑咗街呢，佢哋一世俾人闹。即系变咗你身为亲娘呢就要挟咗。你咪呢样嘢个荒谬就喺度。 呢个系共产党。 其实所以嗰个人 成日都以自己嘅人民。 但系我睇翻咧就英国佬应该忏悔，因为点解咧？嗰个仆街系纸老虎嚟嘅，佢抛嘅啫嘛。其实解放军系操唔到落嚟。 其实即系咪周恩来讲就是香港就长期利用充分打算呢个？ 但系佢吓你噶嘛？佢话你香港唔好搞嘢， 任何政治上下方权力呢，我哋就即刻毁灭你呢个香港。 但其实问题佢唔会噶嘛， 但系佢唔会噶嘛，佢 靠香港出口噶嘛， 系咪啊？ 你应该变俄罗斯啦。 我哋睇到咧，嗱，第一点啫，而家先讲彭定康，第一点就系话觉得，你港独系唔可行，又跟住啊呢一个嘅梁天琦所代表嘅嗰班嘅佢背后嘅群众就话，就认为。你彭定康根本是完全看不到近年巨人的进击。OK? 你看不到 巨人的进击，刚才我们解释了巨人的进击是你其中一个原因是你比位他上。我们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2003年是令到有多个官员，即是之后那几年陆续落台，包括那个特首，还有国教。反國教是令到那個政府 back down 的。好啦，這些都其實有個軌跡的。個軌跡是什麼呢？當人數夠多。人數夠多。好啦，然後跟住第二，你雨傘運動有一幫人就一開始就說我一定拆你的，我一定拆散你的。然後跟住在過程當中有人拆大台。跟住之後失敗輪。即是雨傘失敗論，所有這些東 西暢銷書來的，那本 外國不是這樣看的，大佬彭定康說給你聽一件事，這個運動在外國裡面呢是獲得很高度的讚揚，是令到香港是成為在一個國際的 spotlight， 重返的 spotlight，然后跟住我哋话呢啲嘅散后组织出咗嚟喺今次嗰个嘅选举委员会当中 actively involved， 然后跟住又有一啲嘅嗰所谓叫做喺民间社会当中有不同嘅组织冒起上嚟，包括呢啲反围标大联盟啊诸如此类呢啲嘢，好多都系散后。 嗱，我又上身啦，又咁其实之前游蕙禎 你要上足喎， 又上咯，咁啊即系之前梁天琦同埋即系呢个游蕙禎被人 DQ。BBC 都報嗰啲，咪上曬國際頭條。 咁你睇下點 樣攞 spot 低 喎？而家上嘅係上嗱雨傘運動上去國際嗰個平台，就係俾人哋覺得係一個嘅抗爭嘅一個差唔多係示範啊，從未見過一個咁大型嘅抗爭係可以咁有秩序井然。你想下楊梁游嗰個上去個人哋國際電視嗰度上咗啲咩嘢？ 幾日咯？ 想我想那个是很含糊的，即变成是令到人家很 confused， 很混乱。但如果彭定康 彭定康不是说了，就说你不宣誓，连国际社会都承认一样，宣誓是必然的责任来的。 彭定康是少数的外国的政治家或者政客，你说他而是一个公开场合举起一把黄伞。即係我諗呢个象征意义都很鲜明，是吧？咁同埋呢，他所谓的道德高地就说中英聯合聲明跟住基本法裏面白紙黑字講咗好多嘢，而係2014年嘅831決議同埋之前嘅白皮書，係佢自己違反咗以前嘅承諾同埋協議。咁如果你就住呢樣嘢嚟抗爭咧，我覺得嗰個本身就係一個道德高地。 我都即係個判斷，我諗個判斷問題可能 我好清晰。 我覺得可能就係撩世代，就係你班人就係因為喺呢一個叫做合乎普世價值之下的框架去抗争的时候，就搞到今天的现象，即是这个他们判断来的嘛， 是吧？这个叫他们是哪个他们？ 问题就是刚刚那个即是不同意彭定康的讲法，那些所谓撩世代嘛。 不是，但是他我讲一样东西， 他的判断即问题， 我要加多一样东西，这个是一个假象来的。我要在这个节目里讲，即是譬如说很多新世代他们本身是跟这个现在即係攞到好多 sound bites 嘅呢啲，譬如話學院寫民族論啊，或者而家呢啲即係去譴責彭定康嗰啲咁好高調嘅，譬如話有人叫做武漢旗啊，我冇咁叫啊，我朋友叫 啱啱叫完咯，引述啊， 引述佢 call call 叫武漢旗啊，佢哋唔係咁嘅諗法咧，但係佢哋唔敢聲張，因為佢哋呢班人有個霸權。即是这班人他们宣扬那种本土的意识啊，他们认为要革命，这班人呢就在一些大专界呢就占到一些领导的地位。而一般其他很多大学生可能他们想法不同，他们倾向于和理非呢，他们襟若寒蝉，他们不想跟他们，因为这些其实是一种大佬文化来的，在大学界里面呢是一种大佬文化，这种大佬呢就认为他们这班人才是典范，如果你任何人反对他呢， 他们会用一些很粗暴的方法去攻击你的。所以就说我讲了这句、你看到几个后生仔，他们不能够代表整个新世代。 这个我就可以举个例子，费高仔之前，即大家有去世文年都知道，费高仔之前他就不是踢击事件的。其实我在后面的费高仔前面，他就是因为不赞成用这些手法去对这些自由行，那么直头费高仔在屯门被一些本土派跟踪，他吃东西的时候会铲他烧他扫帽。刚刚你说的就是入了气氛，入了校园，其实他们所谓在校园所谓有这些领导地位，就是因为他们够吵够大声，他铲你，那些人不是襟學揚善，咪唔敢出嚟選咯。 所以呢個咪某個程度上係一個暴力政治咯。 嗯， 呢啲所謂本土右派係啊，佢有暴力兼霸權啦。 啊，咁你同你所反對嗱、我知道我咁講你都聽唔入耳，但係佢話：，誒係咁啊！而家我哋係叢林政治，我哋係叢林法則啊嘛。好啦，你事實上你而家所認為香港要陷入一個嘅叫做叢林法則、勝者為王呢一種嘅抗爭手段嘅時候咧，到你真係贏咗之後咧，你唔會行民主噶。 佢哋講 嘅 唔， 你係唔會行民主嘅，即係等於彭定康講嘅，就係話你爭取獨立究竟為乜？你係為民主定係為乜嘢？有好多爭取咗獨立之後係陷入獨裁統治噶嘛？即係話根本唔係話嗰啲所謂嘅爭取港獨嘅人咧，你問清楚佢，你究竟係為乜嘢爭取獨立？你究竟係為奪權？為自己年青嘅一代，我要揸 fit 話事，一或係為民主咧？嗱，兩回事嚟。 咁我又上身啦。其實即係學翻孫中山個憤政論啫。咁初頭喺一個即係革命員前面，梗係要獨裁噶。到之後咪發展一個民主政制咯，係咪要咁樣咧？即係我 好啦， 夾硬插落去啦，我夾硬 插落去啦。 你咁樣你真係好夾硬喎。 就會問一個問題，唔係我就俾你夾硬插入去嘅時候。OK， 你點樣行到嗰一步？嗱，好嘢。你如果又話俾我聽，我唔講得俾你聽嘅話，OK， 咁啊冇得討論啦。但係係事實上。就是我又去翻彭定康所讲的那样嘢，话你唔老实嘅原因就喺边一度咧？就是话你根本你只系拆毁人哋，而人哋嗰个论点咧，你一你话冇用，咁你就有责任咩为之有用？系咪？呢个系一个好简单的道理啫。你话我哋，而我反对话我哋头先之前所讲系冇用啦，即系头先讲嘅例子 ，even 雨伞运动成日话佢失败，佢点样失败法？ 唔系咁好明显就成功咗啦。譬如话呢啲咁嘅组织，如果冇雨伞运动，佢都唔会出现。 大家就系 而家佢哋究竟喺呢个所谓嘅勇武抗争 achieve 到啲乜嘢嘢？你首先要 justify 你自己 achieve 到啲乜嘢？ 但系佢系咪真系有勇武抗争先？ 当然有啦， 唔系你可以当嘅有定。冇先，系咪先？ 撞玻璃咯， 撞玻璃就 啱啦。其实你讲啱，即系想讲就系话笑，就系话，其实啱就系讲彭定康就系雨伞运动带嚟嗰个道德高地或者嗰个叫做工具啦，一下撞玻璃，嘭冇晒，系嘛？咁其实即系呢个顺带落嚟， 连你自己香港好多人都唔赞成你噶咁样， 连在场嘅人都即刻哇，原来咁样噶，即刻 唔系嗱，我 踢劫你所 唔系，我又讲翻撞玻璃事件啦。我觉得咧，你。做乜嘢可以破坏嘅运动呢、就係、是、做一啲不道德嘅嘢、不道德嘅嘢呢就故意散布假消息，然后自己就逃之夭夭、好不简单咋嘛。当日係有人话俾人听，就係、 是、我讲啦，佢引述 网络23条 有个 post 係淨係得唔包开名，而个时报佢就係独家就係引述高登话嗰日会话讨论呢个网络23条。 咁就到张超雄係咪你而家係好你而家你见到张超雄你揼佢啦你班人係咪张超雄话俾你听佢自己係立法会议员佢根本係冇呢个议案㗎喎、你都唔肯收手好啦你又蒙晒面整烂个玻璃就滚咗条傻佬入咗去呢你嗰班人就走晒。 入咗两秒出返嚟。 係咪、即係呢啲咁嘅嘢就话呢啲就叫做呢啲就係一种非常之不道德嘅行为囉。你整個消息自己是 knowing 嚟，即係明知是假的就散布，然後等推人哋去死啊嘛，係咪？如果咁樣叫勇武嘅，咁我就真係多得你唔少啊！ 其實啱講就係話撩世落之爭就係呢一樣嘢。 但呢班人唔係代表新世代嘛，嗰啲所謂台長、法國佬嗰啲係幾廿歲人嚟嘅新世代。 但問題有部分新世代就係好 buy 呢一班人啊嘛，佢覺得如果我哋再喺呢一套即係普世價值入面同呢一個嘅惡劣，即係唔講人權嘅政權鬥爭係輸硬，佢哋講嚟講嘅 theory 都係咁樣啊嘛。 咁佢有咩？ 所以佢哋咪要去出跳出圈子咁個咁做 咯。我暫時放低普世價值，我唔講啊，我要講策略。OK， 同佢講策略。OK， 你究竟而家你稱之為勇武派好，本土派係咩都好、 你自己總言之，你認為和理非策略已經是不可行了，雨傘運動是失敗了，政策失敗了。好了，你一定要告訴我們聽一件事的，就是說你的，我們跟你講策略，你究竟覺得香港怎樣才可以爭取到民主呢？如果民主是你的目的，如果不獨立不是你的目的，我覺得首先你討論一件事，你一定要搞清楚個目的先，你由目的去到，如果你的目的是獨立的，喂，咁就大家嘅講法唔同，即係等於你嘅目的係獨立咧，就是、肯定係革命噶啦。如果你話爭取民主嘅話咧，咁就仲有好多方法喎、 我諗佢兩樣都唔係喎。佢建設一個邦聯喎，然後咧佢就會打電話俾英國首相梅伊同埋美國總統川普，就叫佢哋開個視像會議之後咧，佢嗰支龍獅咩鳳凰獅子旗啊！是不 是新东西 的就整好了、就会挂在港督府的了。即是他是这样的、他那些，然后他现在就说掉个西瓜下去招 梁天琦的云、但是当日呢梁天琦即是冒起的时候呢，就左一句天琦右一句天琦、又说三分天下、又说五区公投、揽着梁天琦石、即是我觉得这班人其实他有没有政纲，有没有论述的，他是在青山走出来的嘛、即是我们为什么要继续跟他讨论我都不知道。但是你知不知道一样东西呢，就是这些所谓新世代呢、譬如说港大的出版刊刊物那些前总编辑、前副总编辑呢，现在就说拎个国师出来讲、又说要讲回这个永续基本法、即是我其实我听到很混乱的。 其实他们自己本身都没有一套完整不矛盾论述都没有的嘛。 你看回那本香港民族论那本书啊，里面引用陈云这个名字呢、引用了几十次、即是他们究竟是即是不是真的互相谴责呢，然后或者大家互相即是打着对方飞机，我都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新世代不是被这班人代表的、 其实即是新世代出来发多些声音，不要被这班人即是叫做 你不用怕这班人的， 不用他得把口出来，就算他出来面对面讲呢，鹌鹑咁样，我试过同呢人辩论，都系两嘢收皮嘅，真系。同网络世界完全两样人嚟嘅。寻日呢所谓 new 世代就系咩咧？网络勇武出到嚟，鹌鹑咯，斯斯文文。 佢一定会喺我哋嗰个 YouTube 度留言咧，就将嗰啲嘢 cut and paste 咧，将以前讲嘅嘢重复讲几次啊，系嘛？即系我就话我唔系抽呢个所谓国师水啊，呢班人系扑街里边嘅极品嚟嘅。 扑街嘅极品系嘛？喂，仲讲完未？我哋讲紧跑马仔啊，仲想继续讲啊？ 但我觉得咧就系话新世代又好，即系头先我要讲咧就话冇世代之争，冇贫富之争， 或者价值观之争咧？ 或者冇族群之争嘅，即系当你见到李旺洋同埋刘晓波嘅时候咧，你就觉得族群重要啊，公义最重要啊。即系点解我话呢啲人系扑街嘅极品咧？当日李旺洋死咗之后，你知唔知陈云喺佢嘅面书度讲啲乜嘢？即系我见到咧，呢个人系冇人性嘅，简直系咪？仲有咩可以变？ 但唔系喎，问题有个人去选个人咧，着件衫有个 number 咧，佢揸旗去游行喎。哇，嗰个咪黄杨达咯。 不懂答 啊！ 我想讲多一点嘅，有关彭定康嘅同呢个 new 世代咧。嗱，彭定康其实讲过一点嘅，佢就话咧，就话其实啲人问佢2047香港会点，佢话香港咪有普选。嗱，佢又反对自决，佢反对港独。好啦，咁然后跟住咧，其实我仍然觉得好多人仲未明白佢讲咩咧，就系咩咧？就系佢话你搞乜鬼？50年后。嘅所謂嘅前途第二次談判咧，我嘅 read 佢嘅講法係咁嘅，即係話咩咧？佢認為我哋由而家開始應該就因為個人想 focus 係喺咩咧？係爭取普選嘅落實。OK， 依個係確即係對香港嚟講係最有效同埋最叫做最有機會達得到，因為無論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規範了到最終香港是要落實普選的 2047 OK 2047之前， 然後跟住你現在如果跟一個巨人在這一刻開始跟他講我們要講50年之後的前途，喂，你就 invite 他入來 invite 了這個巨人入來，是啊，50年之後 佢会点啊？冇咗基本法就乜都得噶啦。所以点解咧？头先话咩永续基本法咧，未必冇道理嘅。即系话，如果喺抗争策略，如果根据彭定康啊，我 read 佢嘅 mind， 佢讲紧咩咧？佢嘅意思就系话，你唔好同李若巨人去讲第二次前途，你同佢讲系落实普选，即系话喺策略上面，呢个系彭定康嘅策略，就系你同佢讲。你几时落实普选？一直都系揸住呢度。 其实呢个策略就系雨伞前，戴耀廷即系做一个占中，就系要佢唔好弹票啊嘛。 系啊， 呢个不嬲策略之前都系一样冇变过噶。 点解我哋要否决个政改呢？就系我哋唔想佢变成一个终极嘅方案嘛。 嗯。 但系我哋应该要叫佢回归到去中英联合声明同埋基本法里面所赋予我哋嘅嗰个路线图咧、嗯，就话唔系话2047，系2047之前咧系达至一个全面。 但系呢一样嘢咧，你啲人话咪冇用咯？你睇到啦，落闸啦，831落闸啦咁样。嗱，争取普选唔会系20年你就会成功嘅。所以即使计埋之前，喺港英时代咩八直选嗰啲啦，你计埋啦 ，OK。 20年。 如果你回归之后，你系19年几咧？你系唔会即系 19几年？ 十九 系冇法啦，系 我19几年俾你 死啦，罚钱啦，罚钱。 系就可 能剪低佢先。 好啦，咁即系话咧，我嘅意思就系、是、呢、這个当然亦都同个形势有关，就系、是。点知喺呢个2012年，突然之间有个689上咗台做香港特首啫。如果嗰个唔系佢，嗰、那个系唐英年，可能唔同咧。即系话喺争取嗰个普选，或者呢个831系咪831落闸呢个方案，可能唔同咧。因为点解咧？嗱，你又睇到越嚟越多资料啦，就话啊，有好多嘅因素系令到呢个831。可能是涉及到所谓中央嗰个 权斗啦， 权斗啦，啊，好多呢啲咁嘅新嘅形势系起初嘅时候。 我哋可唔可以叫阿韩江哲嚟呢度做节目？ 啊，我 未翻嚟， 你咪翻，你咪喺度做紧。 其实你系嘛，其实 系你嚟噶。 唔系，我想讲嘅一样嘢啫，即系彭定康，其实我觉得佢系讲紧一样嘢，就喺策略上面咧，我哋应该要揸紧。 嗯。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 嗯、 要香港政府和 中共政府落實那個普選的承諾、嗯、不應該放棄，不應該在這個時候覺得要另辟蹊徑，就叫做搞港獨、 嗯、 搞革命，就是這些主張是去令到那個、道德高地是毀於一旦。 但我想唐彭不要誤會，彭定康沒有叫你不准你說，他不是這樣說，他說你可以繼續說、嗯、不過我是不同意你說而已嘛即是有一件事呢大家要搞清楚，我想我們三個或者我們這個即是這麼巧合，我沒有夾定，就算西良也是、 嗯、 我們是不贊成這個港獨這個訴求、 嗯、 但是不要誤會一件事，就是我認為他有權說，而且是合法地說，我任何人褫奪了他或者不讓他說这个独立或者建国呢、嗯、我都认为是不啱的，因为香港的人是可以有自由讲这样的。 很简单，没犯法讲完。 是啊，但是这样东西呢我又觉得、嗯、我们再讲跟彭定康没有直接关系，我就想了、嗯、即任何一个地区的自决或者独立呢、 嗯、 香港不会第一个，即有这个念头也都不会是最后一个、 嗯、 所以你一定要想想，譬如说希腊怎样在鄂图曼帝国里面独立、 嗯， 魁北克或者苏格兰，他们因为什么原因要自决公投、 嗯 嗯、卡泰隆尼亚和巴斯克他们为什么要独立、 嗯、 还有直布罗陀福克兰，我意思就是每一个例子都要考虑，不可以孤立看香港，对不对？还有台独、嗯、还有疆独、藏独，各方面的我都要考虑，考虑了参考了人的意见，我就有一点点的结论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啱唔啱，但我睇唔到有第二个方法去处理呢件事、 嗯、 就係如果那个宗主国、 嗯、 即係嗰个老世嗰、嗯、个 mother nation， 即係嗰个上面嗰嚿嘢呢，係一个民主嘅政府呢，你最緊要就係做一个民主公投就得㗎啦。咁你可以不停做。 你有公投法囉，你有法 律。即係好似呢个就係、是、呢、這个就係苏格兰同埋魁北克，你係唔需要打仗嘅。只要你里面啲人係达到一个多数人赞同嗰样嘢呢，你自然可以分裂出去㗎喇。係咪？另外仲有啲例子大家唔记得咗，澳洲、纽西兰、加拿大啲地方呢，原本係大英帝国里面嘅一嚿嘢。举例，丘吉尔可以派几千个加拿大士兵嚟香港死㗎、嗯。即係佢英国係可以有咁嘅权力㗎、嗯。 即係嗰個宗主國。但係加拿大、澳洲同埋紐西蘭咧，喺二戰之後咧，係逐步地呢啲叫 dominion 咧，慢慢慢慢就有自決。有自治，然後最後變成完全獨立的國家，甚至所有嘢都分開曬，只係一個象徵性嘅禮儀性嘅一個所謂英聯邦。即係當你個宗主國係民主國家嘅話咧，你可以用一個和平嘅協商咁慢慢去搞。 咁而家唔係喎，而家 係啦。 咁點咧？ 如果嗰個宗主國，我所以一步一步講咯。如果宗主國係一個專制嘅國家咧，你要搞獨立，譬如奧圖曼咁咧，你又要打啦，同埋喺美國獨立戰爭要打啦。你不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去解決的。那你現在看看這裡700萬人，你看看你怎樣去用武力去獨立呢？我問你， 我們首先第一步呢，強身健體，每朝我們都 即是那些葉寶成那些跑步， 跑步是跟 又學泰拳 跑步，是的， 即是你想想這件事究竟是我給你說，我覺得你應該說，但是大家回去坐在這裡，你自嗨一輪，你又話諗住，哎呀冇錢供樓啊！咁你都諗緊嗰啲嘢嘅，咁你個人究竟你點樣去點樣去點樣去武力？ 其實你話即係講嚟講去就係 咪啊？即係你唔係話係咪好簡單？ 破釜沉舟，佢哋冇咁樣做過。 我喺個面書度講，我話當日陳天華以死相間，係咪啊？愛爾蘭共和軍係咪啊？佢絕食去到死，係咪啊？當日 南越的僧人是自焚自死，是不是烏克蘭為了抵抗那個暴政，他上街示威百幾日，不是我們79日，最後死了幾千人。你香港，我看看你有沒有真正的犧牲精神呢？我不是說我叫你去做啊，有些人又要說我叫人去死啊，我就說如果你認為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已經是一種義務的，為什麼你說的事跟你做的事不同的呢？ 不是，我要首先去加拿大讀書先，豐富自己。 你看看剛才我說的國際的過去幾百年的歷史，你有哪樣東西像人家 啊？我覺得還有一個條件的 Gordon， 即是 even 是你搞革命的話呢， 是還有一樣東西的。你今天不是說，即是剛才我 Facebook， 不是，我在 YouTube 留言都有人說，哎，看來真的要有人自焚啦，唔系噶，而家有人自焚都冇用嘅，因为点解咧？个社会气氛未去到革命啊，你仲要有一样嘢噶，即系头先阿哥伦所举嘅好多嘅例子，那个革命当中就亦都系含有一个就系社会大众都已经去到一个个我哋叫做一个叫咩咧 ？tipping point 啦，已经对嗰个政权咧，系你先至会有一个咁嘅所谓嘅革命嘅。即使你冇刀冇槍，但係咧你就會累積到好多人嘅支持，又跟住咧大家有錢出力，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但係你問下香港而家，如果你依個時依一刻我話，即使有人自焚， 係堅係搞革命。 堅是搞革命， 所以不要說真的，不要說我叫你啊，我只是用一種學術的分析。 我都不認為香港現在是有任何的革命氣氛在這裡， 所以呢， 所以就是你說咯，說而已嘛， 你說就用什麼意思？ Talk is cheap, right? 不是，現在是說的嘛，事實上。 但我又說一件事，彭定康反覆說的那個叫做 moral high ground, 道德高地，我就說回希臘的獨立運動，當日英國的浪漫之人拜倫，有些人說，我寫了 Facebook， 你可以在節目裡說就是說其實因為希臘人是另一個民族，另一個宗教，有自己的文化，奧圖曼帝國是一個伊斯蘭的帝國，是吧？他們是另一種民族，另一種文化，但是希臘人差不多被土耳其人奴役，當時如果他說我想獨立，我不是想毀滅土耳其人，我想獨立脫離這個奧圖曼帝國，成立我們自己的國家，拜倫這些這人，雪萊這些這人，其他這些跟他無拉無楞無親無故人去到那裡出錢出力，甚至犧牲自己的性命去支持這件事，整個歐洲或者世界，如果當時我們有互聯網，我們都支持他，這個就叫做道德高地，普世價值咯。如果你現在跟人家說，人家彭定康讲啲嘢唔中意听，你就好似要闹到佢，要佢收声。咁其实你点样去显示你嘅普世价值、道德高地呢？你点样可以令到其他人支持你呢？香港700万人里面，可能都有80%嘅人唔知道你讲紧乜嘢，唔好话支持啦。咩叫香港民族？咁你仲要去得失晒所有国际嘅人士？ 嗱，呢个我就可以回应你啦 ，Gordon。呢个 exactly 你喺之前嗰节讲嘅嗰三种嘅叫做 叫做世代咩啊？ 世代貧富同族群。 世代貧富同族群咧，即係話其實而家有一班人 佢虛構咗呢啲咁嘅嘢，我覺得 有一班人出嚟，唔係虛構㗎，我覺得係 有 㗎。有 啲係 受嗱，我哋話幾年之前就仇富， 然 後跟住咧就有仇仇中啦，即係仇嗰啲中國人啊。 佢唔係仇個政權啊，佢即係話總之你講嘅廣東話有口音咧，你就係他者。佢就要將你消滅， 而家就仇老，即係話咧，你只要你個 H 唔係佢，你講乜都冇用。 唔係啊，有啲嗰啲純情小老人佢好中意嘅，嗰啲白頭咩三姓家奴咧，佢哋好中意。 OK， 好啦，咁即係話咧，我想講就係、是、exactly， 我想就回應阿 Gordon 你所講嘅、就係話，而家咧你所講嘅佢點解會聽唔入耳咧？其實係同你嘅身份，唔係都唔需要同你嘅言論啊。 嗯。 你講乜都冇用， 即係因人廢言啦。 係啊，因為唔係，我覺得唔需要聽Gordon 你咁嘅年紀。 唔係，即係當日滾石樂隊嘅主音歌手 Mick Jagger， 佢話任何超過30歲嘅人都要死嘅。 係咯， 但係佢而家仲喺度唱緊歌啊，七十幾歲啊。 唔係，我想咧依度講一句咧，就係話，即係我都經歷過咧，就係話，我想話俾你聽，如果你要用年紀，你去作為一個你即係。听佢唔听佢啦，我话俾你听，你好快会到嗰年纪，真系噶。今日即使黄之锋都好，点解会越好似点解佢世代变得咁快咧？好似已经变成一个老人精咧，啲人都觉得佢 out 咧。嗱，如果你真系用一个咁嘅世代之争，以年纪嚟作为一个你觉得，切、你老啦，你讲乜都冇用啦，我都唔想听嘅话咧，好快你就会去到嗰个世代你。过多几年之后你就会呢一个世代就嫌你 out 嘅、所以这个系好唔健康嘅。以所谓嘅贫富，以呢个嘅年纪、以呢个嘅种族嚟作为一个你觉得你讲嘅嘢我就唔想听呢，嗱我话俾你听，呢、这个就 exactly 喺民主社会当中系、最反对嘅。你唔好因为嗰个人，唔系话我哋中国人简单嚟讲因人废言啦、但喺西方社会当中就系话，喂，我哋要多啲听不同嘅意见，一个多元社会。我哋讲多元，而唔系讲紧呢种族群啊，讲紧呢一个嘅年纪啊、性别啊。我哋唔会咁样。 即系我想问你嘅实际操作啊，佢最初啲光复行动嘅时候，好似。他们那种想法、 光复行动我去了这么多个的， 他们真的呢如果你讲有口音的广东话他都会当你是仇人的， 是其实他们就是不是说见到拖劫啊、貌似是大陆人，即所谓目测他就会埋他小老鼠、但其实我节目公开讲我忏悔过，我又指着人我有小老鼠，我有份的，几年前我有的、屯门光复的金金大师我有去的，我直头搞到这样，即当时代入翻咧，我好嬲嘅，點解咧？屯門好多啲鋪租貴啊，老店山曬冇變曬啦。嗱，其實呢一班人而家即係佢哋係有個情緒反應，因為我自己都係一路咁走過嚟噶嘛。即係我曾經都好支持，即係有教主時期嘅人民力量啊嘛。咁其實即係我就似阿費高仔咁樣，即係慢慢原來話呢條路係會將自己推入，即係有時諗一句。反即係叫做反魔不成，即係反成魔，即係你係咪一定要變成一隻魔鬼去反對魔鬼呢？好啦，如果當香港所有人變曬魔鬼嘅時候，咁呢個唔係香港嚟㗎喇喎。 咩列車話嗰、那個咩、列車 喪屍列車啊，屍殺列車 咁囉、我都話而家香港有時一個網絡世界好似一個屍殺列車咁㗎、即係基本上个个好似变咗野兽咁样， 咬你都噬你。 唔系，我喺呢个节目讲过，就俾人哋当系笑话咁讲。我就话我哋应该要即系用爱嚟建立我哋嗰个抗争。 大爱左交啊！ 但系唔应该用仇恨。点解我话用爱呢？你出发点系爱嘅，即系你爱你嘅家园，你爱你身边嘅人，所以你要保卫佢哋。但系因为你要保卫佢哋嘅时候咧。你一定會傷害另一些人、但你不是為了滿足那種仇殺的慾望而做那樣東西嘛、所以我覺得呢，當曾經有一個中國的概念團結了45,000,000的人呢、就是因為抗日、因為他團結在中華民國的那支旗幟之下呢，就是覺得我們要抵抗日本的侵略、那個其實 你去到戰場打那些日本兵，你都是用一些很凶残的手段去对付一些很凶残的人、但你出发点是保卫你的家国，是因为你被人家襲擊， 他们都是保卫香港的，是吗？保卫香港国民咯。 但我觉得他现在不是嘛、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如果我顯示我對劉曉波或者李旺陽那些人同情關懷，他就覺得那些人是敵人，那些人是壞人，係嘛？即係依樣嘢咧，其實我參考，我覺得點解咧？好多嘢都要參考咧，就話你如果睇翻台灣嘅民主運動裏邊嗰個族群色彩咧，就係咁樣噶啦。即係話，如果我係閩南族裔嘅，如果我係本省人嘅話咧，佢係會仇視所有。非我族， 我提一提留言添，无论有个铺有个铺 Hugo 啊，令佢感动，我唔知令咩感动啦，我唔知讲乜嘢啦。啊，不过头先你讲嗰个即系世代之争，我觉得亦都系一个即系价值观，就系一个系咪人道啊、普世主义啊，同埋定系一个即系以目的手段发泄嗰个价值观。 我又讲啦，头先我哋讲有三个、构造出嚟嘅一种嘅争夺啦，即系话仇富 系 年轻人。认为那些老人是要死、即是一种世代的鸿沟、另一种就是说我有外国口音、我在大陆来的、那些就是我的敌人族群、我的族群、我想说仇富的一件事，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挺身为香港讲话的人、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譬如李柱铭又好，石永泰又好，或者吴霭仪又好， 戈登又好， 我不是，你不要讲自己，天期不要讲自己，讲人得了。这些人不是草根来的、这些是精英来的、这些不是一贫如洗的人来的。即是说其实我就说香港中国当日革命的先锋，其实孙中山都是屋企发达、他大佬在、夏威夷呢 是不停资助他的。 不停资助他，他在猫儿的岛呢、他成为 King of 猫儿，即是在那里直接是暴发。即是我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是一个社会的上层、而他们有良心。我觉得即你譬如说、当日为香港发声的一些人，好像钟士元那样、他是白手兴家，都是做了一个有钱人，是吗、当然你可以说他是孤臣孽子，我意思就是在香港本着良心来讲话的人、并不一定是个个都一贫如洗在社会的底层。但我当日在雨伞运动的时候，我去到旺角见到蓝丝阿伯呢、其实个个都很穷的。即是我觉得仇即是富和贫不是分别一个人是正义还是邪恶的。是不是我最重要是你有知识和有良心。 我觉得所以呢到最后我们都是想讲一样东西的。你不要用那个人的身份，你是用那个人讲的道理。 是的。 这个永远都是的。你又这样、你好教啊，哇到最后都是回到 basic。basic, 如果你要令到香港有翻一个嘅叫做团结嘅力量咧、好似头先阿叶剑青所讲嘅 ，OK， 就算同年青人都系，你睇到我哋呢个节目由始至终都喺度讲紧个道理啫嘛、我哋唔喺度谩骂，我哋唔喺度闹乜嘢嘢，我哋讲紧我哋嘅观点，我哋讲紧香港嘅抗争之路应该如何行，所以其实你唔使分世代嘅，你唔使分嗰、那个富贫嘅，你唔使分族群嘅，好、多大陆嘅人。都在大陆那里争取民主、OK? 他们可能比我们牺牲更 大。我讲实例啊，我之前在上网认识一个即北京的女网友，她上下来占中找我、已经是经泰国飞再落香港、结果呢出不到去，护照呢被公安说她自己报失，落护照注销两年。另一个我在旺角认识的，她瞓家落来香港瞓三日，跟着我跟她拿了 QQ 联络之后回到去即刻被人请喝茶。其实这些人是实际你在入面占中有占望实际存在，你为什么要将这些人推开去呢？ 这些全部大家的价值观不同。 是的。 所以其实使乜讲咁多呢啲嘅所谓嘅身份啊，呢啲咁嘅嘢，而系大家好简单，就系、去做翻一个民主对话，大家去尊重翻嗰个大家讲紧乜嘢。譬如头先我哋都示范咗，就系话，首先讲系深信。你嘅心肠系乜嘢？你嘅目的系乜嘢？你想 achieve， 譬如话系独立啊，定系民主？好啦，如果独立嘅时候，我哋就会讲独立如何 手段系咯？ 手段如何？ 点做 啊？咁如果我哋讲民主，我哋就话有好多嗱，唔系讲独立啦，民主咁点 achieve 个民主咧？咁样独立有冇一定系一个必须嘅，系对争取民主系咪一个必须嘅手段咧？争取独立。这些就是我们讨论的一些基本的 方法咯。 我剛才提了一個問題，就話如果你個宗主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你可以用一些很和平的手段慢慢去處理呢個 爭取立法、立公投法啊咁樣咯。 我頭先講，但如果你嗰個宗主國唔係，或者當時佢係用一種專制專橫去對付你，尤其是譬如話係幾百年前的英國啦，同埋嗰十三州人民啦，同埋呢個希臘嘅獨立運動啦，咁你咪要同佢打咯，係嘛？咁但係我睇呢個就話第一樣嘢，嗰香港民族係咪等於七百萬人已經同意咗咧？唔覺得係啦。第二就話你嗰啲自己覺得喺個象牙塔裏面幻想一個香港民族嗰啲人，你係咪諗住好似十三州人民或者希臘運獨立運動咁作一個武力抗爭咧？你根本冇咁諗過，係嘛？你係推第啲人去死啫嘛。咁另外再一樣嘢就話，你覺得如果你國際公開講要成立一個香港民族，要做一樣咁嘅嘢，而你係拒絕咗其他人，咁樣你覺得你可以佔據一個道德高地咩？我睇到係唔得，係嘛？再講一樣嘢就話，其實你成件嘢，即係你點講咧？即係你呢個咁樣嘅諗法啊！本身其實有冇任何嘅基礎呢？係嘛？即係我諗講到尾就係話你係好似用一種獨裁嘅方法，強加於人嘅。 即係其實好簡單，就套翻落去，習近平用民族主義，用中國夢，係嘛？其實呢班人用大香港夢啫嘛，一樣啫嘛，即係嗰個工具啊，同埋造神運動，毛澤東。一樣啫嘛，佢咪做另一個神出嚟。 但你係咪真係可以有啲共同價值咧？我就覺得，你有冇諗過李旺陽喺佢就嚟死嗰陣時候，佢受咗咁多苦，你睇翻嗰個歷史啊，佢係咪要建立一個中華民族嘅偉大復興咧？佢有冇諗過呢啲嘢？ 冇提過噶。 佢話為咗民主死也不回頭啊嘛，佢嗰句嘢叫做民主嘛。咁其實李旺陽爭取嗰樣嘢同我哋爭取嗰樣嘢有咩分別啫？ 冇分別嘅價值。 第一，佢爭取嗰樣嘢係相同；第二就話。压迫他那个人和压迫我们那个人有没有有是不是背后都是同一个人来的 不是一样咯 不是咯 又共产党 压迫他是同一个人他争取一样我们争取的东西但你说李旺陽死了都不关我事的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逻辑 你再摆落个龙门为什么台湾即是太阳花学运你又这么关注鸡扒妹这么开心啊是不是某一个叶普成的核心分子很喜欢鸡扒妹的嘛哎呀买不到写真的人家哎呀给你啦 就是他是不是只会是搬小黎老师讲那种什么荷尔蒙分泌而已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你那些云云人士来自台湾和来自大陆分别这么大的呢是不是那些叫所谓知他们叫芝拿鸡那些人 那这个就是一个族群手有一个族群情绪在这里就是有一个族群情绪而你刚才举个例子很好的就是说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从价值取向大家的价值取向你作为一个叫做我们几年前我们那时候很兴的就讲叫做即公民嗰个系咩球我哋系全球公民即讲个身份 咧。全球公民系。 讲全球公民嘅 ,ok。咁 而家俾人讲闹嘅。 而家俾人闹啦咁讲。 全球俾人闹嘅。 全球公民系咩意思大家嗰个价值系用价值系统你去决定大家系咪一个嘅叫全球公民。 讲到明佢哋喺雨伞之后之前之后揭发即系好多个新移民之后梁天琦又好成个嗰个好。呢套轉咗嘅，轉翻係用一個公民身份，係認同香港呢套價值觀，就係香港人轉咗嘅，係啦。 咁我又想問呢個問題，嗱，你上一身俾我問啦。 好啊，上身邊個啊？ 咁我問你，葉劉，呢個曾蔭權，梁振英，蔣麗雲，呢啲係咪香港人啊？ 其實呢全部咧都係土生土長，同我一樣係呢個香港人嚟嘅。 咁你點樣咁佢係香港人喎你係咪要佢變成唔係香港人呢因為你話香港人係叻啲㗎嘛香港人 我想想呢啲人就係俾共產黨同化咗嘛佢已經變成非香港人雖然佢係香港出世但佢嘅價值觀唔係香港人嘛。 咁嗰啲藍絲帶呀嗰啲咩沙田雞粥呀咩嗰啲阿伯呀 蟹將軍呀 嗰啲又唔係香港人呀 他们是香港出身的人。 言下之意呢你要将香港人划分两派由你去划那把尺在你。 再划了先 划。即是那把尺在你度的不在我度的。 不嬲都是的啦几时把尺在你度的。 那把尺在哪个度由哪个决定 把尺是我的拉尺来的嘛。那不嬲都是的。 为什么会在你度呢 首先讲点分呢有口音的不得啦是吧排去排切切一切。好退出去先。 即是有口音那些就走了。 好啦之后啦不是香港出世的支那人再撥一堆。好啦再来回 一堆再嚟剩翻呢堆啊，港珠啊瞓覺阻 Q 住曬，又撥一堆，係嘛？再嚟得翻埋呢一堆，好啊！就算之後佢剩翻呢一堆啦，哦，唔同意國師嘅，即係覺得謝尤偉晶教主再撥再斬。或者調翻轉呢邊係清靜嘅嗰個葉寶成，又斬自己，又呢度 iso 嚟自己。其實你見到佢自己不， 佢嘅策略就係咁咯，啱啱調轉噶嘛，同我哋嘅即係我哋一鼓吹嘅策略就係，我哋應該係盡量係立啲人嚟。佢又係咁樣 differentiate from differentiation。咁呢個 differentiation 咧就叫做非我族類咧，呢一種咧其實係同中國共產黨有咩分別咧？ 但係佢切到最後自己個忽好細，第一。第二咧就係嗰把尺係喺佢手上嘅，除咗佢之外冇人有嗰把尺嘅。 嗯， 咁即係你玩曬啦， 一時嗌天琪，啊天琪其實你都係即係聽我， 即係左一句天琪，右一句天琪， 之後就掟西瓜落去，咁即係點咧？ 同一班人， 係啊， 即係佢喺一年之內就變三次， 只係三個月前後已經變曬啦。 啊， 係嘛？ 都我覺得咧， 喂，點解佢哋仲聽我哋節目咧？佢咯， 都唔使批評佢哋太多噶啦。因為點解我哋係想示範一次嘅，就係我哋講緊就係話呢個用呢個題目咧，叫做咩啊？舌戰 New 世代咧，係用呢一個題目嚟講，我哋就係話，其實你一定要如果有任何嘅抗爭，你一定要有一個嘅你一套嘅主張，有呢套主張係容許辯論嘅。OK， 咁我哋由啲示范咗啦， 辩论咗啦， 辩论咗啦，咁啊，喂，今日差唔多啦， 好肚饿未食饭， 咁啊系啦，十点半啊，已经延长咗半个钟， 用佢个卖广告先。听日咧，其实头先揾咗朱一迪上嚟，我同大舅其实就讨论咗好深入，唔系讲朱一迪以前点样横州，点样去即系蔡元村，唔系讲啲，反而同佢讨论系点样将佢民主自决呢个理论去实践，民主自决呢个理论实践系啦。咁听日即系留意十八般武艺啊，卖广告啦，有朱一迪。好 我摆咗张相上去 Facebook 啊， 唔该晒， 俾咗你啊， 好啊，好肚饿啦，咁多谢啲听众留言先，咁啊下个礼拜细良翻嚟噶啦，咁啊下个礼拜继续再讲啦， 好，拜拜， 拜拜。 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啊！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